县营靠营，左营右营中营五营不去四少，统领帮带扶残腰渡千八百位男女英雄中将官，他们个的个的好威严。 告诉你一下啊，有一位李女士为你赠送了花篮，你还得唱一段。您别说啊，这个李月群唱的还确实是真像燕乐荣先生。跟燕老师学了多长时间？ 学了 一年多。一年多就这样，再学肯定超过我了。再唱一段吧。 那下面我再为大家表演一段燕桂荣老师的《杨金花夺印》的片段。 您不是说这鼓歪吗？我给拿下去。搁这儿还得用，拿不走的，歪着歪着吧。请您欣赏一段单弦，这个节目您非常的熟悉，叫游春，表演者呢是朱运辉，伴奏还是罗学发，有请朱运辉。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幸福安康。 半幅画竹的长山歌， 上传七儿儿，春中秋收吧，费尽心结事儿。念书的学生一群一串儿，一个个跳跳钻钻，跑回了自己的门儿。村犬汪汪，把行人来飞来，在那边又转过来呀，小小的货郎儿。村妇悲慌，去捡麻花儿，汲水的妇人呐、下边就没穿着裙儿。村姑提篮去采桑叶，不像那织绢者顶着一个养蚕的人儿。罗法村婆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，站置在了柴扉前呐、姑姑的叫小姐儿，姑嫂二人前去推磨儿。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的岁儿，梳着马尾卷，带着刘狗儿，嫂子机灵鬼儿，小姑小淘气儿，嫂子一扭脸儿，小姑子一使劲儿，可痴痴地歪站了嫂子的鞋后跟儿。这姐妹二人上城去博米儿，姐妹两个人上场去博米儿，一个梳蓬头，一个扎饼根儿，一个低着头，一个仰着坑儿，一个张口袋，一个拿簸箕儿。哎，慢着点儿，别使劲儿，枪风儿又刮了来呀，一脸的虎汤脸儿。假与他越瞧觉着有趣儿，随风儿又送过来，又谈话声音儿。原来是那茶棚的后面有酒馆一座，从里边那走出来几个那醉了头儿，一个是他这弦儿啊，还拄着拐棍儿，那一个就倒背手儿，这咧着下嘴唇儿。这个说牛羊头不错走一个字儿，那个说这影子道啊，我错写了一个反文儿。这个说大米点儿点的我像个树叶，那个说流水高山，我弹乱了第四杆。这个说琴棋书画也得有那分错儿，那个说这功夫不到啊，也是白费心。有几个顽童实在是淘气儿，这个打一拳，那个踢腿儿，这个遮树枝儿，那个砍石子儿，招惹得那老头喊留神我的毛。 就听得不得声音，怒从他到其中又败的黑，口横管笛儿虽然是音调不协，爱他去呀爱他去哟，手拍着磕膝盖儿，两眼出神儿，他是目不转睛，挨他瞧，挨他瞧着那牛背儿。少一阵儿，目从他的笛声儿望转，想恶行于儿，我何不重整工伤？爱我在呀，爱我在的一溜儿。想到此事心花怒放，大长精神儿，把笛声儿记住，正要回转家门儿，猛回头忽见一人，挨他面呐，挨他面带着喜气。原来是贾雨同窗，姓吴名文，在身旁站立呀，手中拿一卷薄令，笑盈盈儿。吴文说：“看你一人坐在此处，如醉如痴，莫非又在那痴心曲儿？”贾雨他哈哈大笑说：“兄出此话，你可算知音儿。兄长，你柏林之上定有佳作，不知是工笔还是写意儿啊？”吴文他展开柏林，贾雨一看就喜在心儿。上边画山地种菜，水乡捕鱼，农田插秧，俱都是本村的一片实景。还有个牧牛童儿，倒骑牛背，口横短笛儿。贾雨看罢，连说有趣儿啊。兄长，你笔下写生，可真能传神儿啊。题名可叫春日景，这张画春山春水春花春草，春光遍地它皆是春儿，金地上看花叶儿，追声寻色知心曲儿，清脆刚柔才能感人儿，他们二人说说笑笑，欢欢喜喜穿过竹林，抬头看来到了杏花村，又听得唰啦啦啦一阵声如花儿，原来是春风儿吹动摇摆酒 一大鼓，您就知道下边这节目肯定是大鼓，

亲上身，看看要归阴。临终时禀告二郎，千万你莫失信，将孩儿埋在江边，等来春。到那时倘若伯牙来访问，虽不能我见他的面，可引他到儿里哄，自去下世暂且莫论，再表表伯牙那位晋国的贤臣。非贤弟恐有不测，吩咐童儿将琴收起，各自安歇去吧。有一条岔路就在

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我在此赴一去，如同是回回灵魂。姚琴探险地才高明端，为得上进，你好比那烟灰命早归隐，去虽在此，咱们弟兄把琴论，到了今春咱们为何独撇兄一人，西思想再扶此琴无高论，贤弟你不在少之余，一于兄我今日在那坟前调琴韵，从此以后我是再不能够扶摇琴，扶罢了站起身，将心一狠，举起了摇琴摔在了地崖尘，伯牙摔琴不要紧，只吓得中爷在一旁不住的尊大人说，小儿命短，前世造的，大人何必过伤心，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，我儿在阴灵也敢大恩，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，我替贤弟笑创新，换从人将带来礼物忙太丁，回头再送凤阳的银，说罢告辞，他果然不失心，回传送了来500文银，余伯牙交友要算是头一份，结拜之中啊，称得起是第一人。 好了，大年初六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大会的演出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好了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仍然继续请大家欣赏这场演出的实况录音。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样了，刘星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